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公享啦，我是小壮。今天要讲的是我前几天去台北市立美术馆看的一档展览，展览的名字叫《蓝天之下，我们的精神状况》，是个很不错的展览。但我今天要聊的不是展览里面的内容，而是想要我在展览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现象，而这个现象，通常应该没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网美或网帅行为，危险的议题。我没有，但我没有要批他们，等一下听就知道。好，现在抬杠一下，我是在某个星期五还星期六的下午去看，两三点的时候，差不多，哦，应该是星期五，因为5点关门，所以应该是星期五。那天超热，超级热。我还背着我电脑包到处走来走去，整个背都是汗，热到靠背。尤其走到圆山捷运站到美术馆那段路，干那个只要不是走那个棚子下面，太阳就超级大，超级热的。走到北美馆之后，哇，干走进去，冷气超凉，超爆凉，超级爽的。我其实我那一天是先去看二楼的秘密南方。因为美南方也是一个不错的展览，个人我自己啊，对讲历史或政治相关内容会比较感兴趣。秘密南方我觉得比较像是一档文件展，虽然有很多很多种的作品，像是有绘画啊、有装置啊、有路线啊，什么作品都有，可是对我来说比较像一档文件展，它把那些画作当做一个文件展在那边。可能比较难懂，可是这不重要。然后，因为资料实在是太多，根本很难在一两个小时内看完。可能我之后应该也还会再花某一个下午去看，蛮有趣的，可以去看。我觉得看完可能要4个小时左右。然后之后我看完《秘密南方》，我就走到一楼。因为我是从二楼的楼梯走下去，所以我是先看到那个蓝天之下最尾端要走出去的地方，有一件作品是那个李明学的。李明学的这个作品叫做《后调味群岛》，他超浮夸的，超级感觉李明学的。他弄了一个超级大的沙滩，然后隔着玻璃墙，超浮夸，在那个展场里面，然后有2张躺椅，看起来超 chill 到爆炸。然后我往回走，要走到那个蓝天之下的路口的时候，我看到余振达的作品，哇，余振达的作品真的是一个浮夸啦，很北蓝，超级好笑，超级余振达的，很抢眼，放在门口，哇，干，我看到我一定会想来，超级好看。然后看到这边之后，我就发现啊，这一档展览做了一个，我就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想要吸引很多人来看，他想很吸睛，而且他把余振达那个超级亮眼的亮绿色放在门口，超级大，就是要给人来拍照的。而且他就是想要让各个年龄层都想来看。我稍微讲一下展览简介，它上面这样写：“蓝天之下，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想表现出活展览具一种激活性。”每个作品计划以对话作为基底，艺术家、策展人相互诘问，目的就是要挑起辩论。近期可能的不设框架，没有预定目标。最后结果，一方面他们是展示品，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承担起相互参照的任务。作品作为媒介的讯息，和观众直接互动，再通过观众这第二层媒介，塑造了讯息传递的转折路径。让观看者、参与者、众生投入感知的过程，把媒介推向新的视角。整个历程就像他们对作品发出暂帖，而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与其最终呈现的形式产生的逆转性，看到一种激活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讲到这边呢，讲了很多有听没有懂的内容了。我自己也是没有说真的看得很懂，但是我就知道，没错，他就想借由跟观众互动， 产生出一种新的结果。那我今天呢，要讲的也是想把聚焦在观众这一部分。这档展览呢，要是没有了观众，它就便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它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作品呢，都是要被观众观看后才算完成。现在这个时代，展览的形式已经跟以往传统美术馆所谓的白盒子形式已经不一样了。那什么叫白盒子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般进到所谓的画廊、美术馆这种比较正式的空间，因为它会叫白盒子，就是因为这些美术馆空间啊，他们都把墙漆得很白很白很白，所以他们都叫白盒子空间。其实以前这种传统展览啊，会很强调白盒子空间，是因为白盒子空间对于创作者跟策展人都有很好很好的帮助，因为你有好的空间，你就有好的作品可以呈现给大家。所谓的好的空间就包含了你有好的设备啊，好的灯光啊，好的展墙啊，有一些很好良好的条件，这样对 策展人跟创作者都非常好。不过啊，又讲到这边就有点怎么讲啊，就是有点实际面，就是有多少非所谓的艺文或是美术或是文学相关的科系的人会想主动的进去 这些所谓的白盒子空间。我们先不用讲所谓的一般大众非艺文相关的人，光是我自己身边的同学，其实说真的可能一个班四十个人吧，真的会花时间每个礼拜每个月会去看展览的，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可能十个不到吧，甚至更少都有可能。我甚至还听过妈有老师自己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十几年，可能几年啦，没进去过北美馆了，因为他觉得展览没什么好看的，都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我就说，我心里就想说，干你娘，妈自己老师还好意思讲这种话，妈的气死，跟学生讲这种话啊。谈到这边，讲到一个，除非就谈到这边啦，就除非像台北市立美术馆这种大型的美术馆空间，或是大型的艺术博览会，所谓艺术博览会空间就比较像是那种国内外的画廊啊，会来进行那种大量行销自己艺术家作品的那种活动啊。不然就是除了这种活动之外，这种活动或空间之外，你要在台湾营运一个替代空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台湾的替代空间其实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可是你能拿到的补助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一个营运空间啊，他们没有什么能够赚钱的方式，他们都是非盈利机构，大多数。然后你要这些非盈利机构怎么存活下去，就除了写补助案，然后写那个提案，没有其他方法了。然后提案补助案非常少，全台湾大概十几个艺术空间要抢这些提案，对营运空间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甚至之后 还可以找一集认识营运替代空间的人来讲他们的难处，是非常心酸的。甚至有时候啊，你补助案没拿到钱啊，你还要自己贴钱，你可能自己生活费都不够，还要花钱去营运这个空间。因此啊，讲到这边啊，我就想推广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艺术大众化或是艺术平权。然后什么叫艺术大众化，什么叫艺术平权呢？他们概念都差不多，就想提倡一种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概念。但我自己觉得，与其说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我更倾向于说人人都可以去谈论艺术，让艺术在于我们的身边是一种日常。因为我相信呢，每一种专业都需要钻研学习的，所以要什么什么家，我都认为他们是一定要一定程度的人才能被称为什么什么家。但这种专业学习啊，不一定是要进到学院里面，你甚至可以走体制外，走到体制内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你走体制外，自己去精进，自己去学习，搞不好你也可以变成所谓的艺术家。然后这个要讲到艺术大众啊，艺术平权，最早可以追溯到说一个艺术家叫波伊斯。波伊斯是一个德国在二战后非常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他认为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一切行为啊都可以被认为是艺术。重要的是激发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创造力，然后塑造出更美好的社会，要构造改革。 它称之为社会雕塑。那我先来谈我自己好了，为什么我会支持艺术大众化或是艺术平权？我会这样认为啦，因为台湾的艺术圈呢、啊，其实还算是小众。然后一个市场过小的东西啊，它很容易是某种恶性循环，就像我前面刚才讲的，就十几个空间啊，然后你要彼此竞争啊，大家都知道大家对方的难处，可是你却很难又真的替对方想说啊，会不会让给他、啊、什么的，因为光是自己活下去就很不容易了。然后这样子的市场过小，然后人口基数又少，这样很容易被自己吞噬掉。然后尤其啊，大家可以去看各个展览，尤其美术馆的，会发现常常啊都是大概是那同样的差不多的人去展这些作品，比较像是就某种排列组合不一样而已。我觉得啊，这样对一个产业会相对不健康。我会称呼为产业，是因为我把策展人跟艺术家视为生产者，然后把观众看为需求者。然后我觉得啊，把这种生产者的供应链啊，都把持在少数的人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产业会没办法活络下去，然后很可怕，会让其他人想进来也没办法。然后尤其你看的人又特别少的时候，这样这个产业会变成一个死胡同。讲到这边，一定会有很多人跟我可能意见不一样吧，会觉得干我们神圣的艺术，然后却被你讲成这个样子。可是我必须说实话，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啊，因为我就不懂为什么你可以把电影做得很商业，也可以做得很艺术，可是这种纯艺术的东西却不行，我实在是搞不懂，我自己想不透啦。所以我觉得能够推广对我来说就是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我们谈回所谓的网美或网帅行为，我先讲我那天看到的状况。我那天我就看到蛮多网美网帅的，在一楼，不管是余正达的作品啊，还是在李明学那边，就拍了很多照片。就我就觉得嘛，那些作品就是要给人拍照的啊，干弄那么漂亮不拍，白不拍嘛，有什么好去靠腰的？因为我身边啊有蛮多朋友，会相对不喜欢这些行为，他们就有一种干好烦啊，为什么看作品要看到这些网美网帅在那边拍照？但我的观点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觉得你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想怎么拍都行啊，因为啊就拍照啊，你只要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又不会怎么样。我甚至干，我觉得我超鼓励那些网美网帅尽量来拍的，能拍多少算多少，超级希望的，因为你多拍，别人才会看到啊，你不拍，不会有人看到啊。我觉得这是个超级好的推广方法啊，也是。就是让我觉得他们拍照就更让原本不是这一群观众的人可以看到更多啊，他们的点阅率那么高，能看到的一定更多啊。可是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刚好聊天聊到这个话题，他跟我说他的观点啊，他觉得这些网美网帅如果真的来了，会好好看作品有几个，甚至妈的，他觉得有些人就在消费这个展览。然后消费这些看这些作品，这些艺术家那么用心做的东西却没有好好看，可是我就觉得，因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观点啊，我自己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我就觉得来了加点都会看吧，思考一下这些网美网帅来拍照真的好吗？想一想我就觉得还是没什么不好啊，因为毕竟如果说这些网美网帅把这些作品拍得超级好看，对创作者来说一定是利大于弊啊，没什么好靠腰的啊。干，我的作品被拍得超好的，搞不好我自己都没办法拍那么好看呢、欸，说不定。然后你说他们会认真看吗？我自己不会妄下定论说会不会认真看，搞不好有那些超级漂亮的网美网帅，妈的看起来很瞎，那其实靠腰是美术专业的或者什么。博士都有可能啊，他们就喜欢拍照啊，管他什么样的人都有嘛，不用管那么多，自己爽就好了。因为我也觉得，就算有些网美网帅是真的没有看那么多，甚至看不懂，我也觉得没差，因为每个人生命经验不同，每个人会因为你的知识含量不同， 看到的东西当然会不一样啊，这很正常啊。也许有些人现在只是来拍照，但是搞不好他去了一场、两场、三场、十几场、二十场，难道他不会真的开始认真看吗？我觉得一定会啦，家家景点都一定会看啦，耳濡目染下，干他有去总比那些没去的人好啊。这就是我觉得宣传跟推广，我觉得是最实际的啦，这是最实际、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所谓的创作者，或是艺术家，或是后面的人员啊，我们不是政客，我们没办法从整体社会的结构去改革这件事情。因为政客就是要做对自己选票有利的事情嘛。啊，说真的，做这一块没什么选票啊，那也是相对的不会有什么人来做啊。因此就没什么人来讨论也很正常啦。然后最后我想讲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档展览。他用了很美的形式去吸引更多人来看这些作品，很美的包装着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也许会有人说这样子会让艺术变得俗套，可是我是觉得没那么严重啊，就是能推广就是好事啊。一个好的作品啊，你看有感觉，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完全看懂，你有感觉就好了嘛，然后你觉得好看就好啦，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推广还是势在必行的，让这个产业更健康，让更多的进来，就这样才是好的啦。我必须这样讲，这样才是真的好的。不要让艺术就变成真的只有少数人在玩，要让大家都能体会到，这样我觉得才是最好的。好啦，这集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